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 喂，大家好。 喂，入边个电话掹鸠咗啦。 咦，唔记得掹喎。 又鸠都响。 屌，应该都冇人揾我哋啦。 喂，唔揾系噶。 可能警署打嚟咧。 警署打嚟做咩？叫你电话系。 可能系。屌，啲警花屌下咧。 警花我都想啊！屌你，你警花屌啊呀！警花有可能坏啊！屌你。咁咧，我哋今日咧录一集就系呢个谈赌博，因为咧就话说我哋有个网友咧就希望我哋讲下赌博呢样嘢，我话俾大家听。 赌博梗系伤害人类啦！ 屌你啦，赌博伤害人类，笋哥，我话俾你听，边个最中意赌啊？ 最中意赌。 宝宝龙。 宝宝龙吓，系点解咧？ 买股票咪赌钱？你话俾我听，你睇一套。 佢冇，佢有冇同人试过赌呢个春袋咧？ 赌咩春袋？ 赌你个春袋啊！ 赌我个春袋。 系啊，即系呢个输咗就俾人切咗个春袋。 咁我希望佢输啊！屌，屌你老咩？我都想知边个咁卵狼嘅切我春袋啊！即系我觉得赌咧呢样嘢好得意嘅。嗱，我哋人类咧有历史以来咧，我谂都好即系。即係賭博呢樣嘢都存在喺我哋中間，存咗好耐，同性工作者一樣嘅真係。咁、尤其中國人啊最熱愛賭博㗎啦。咁而家最大嘅賭博市場係咩咧？股市啦，屌、第二就澳門啦。咁阿筍哥你有冇賭下錢咁咧？ 而家冇咯，而家冇咯。 而家冇。 以前係有。 賭咩咧？ 童年無知啊嘛，股票啊。 賭股票，唔好睇啦，你一睇就集中啦。我想问下你赌股票嘅心得系输定？ 通常都系输啦。 屌啱啊！ 呢个其实咧就系点讲咧？最我觉得咧，即系如果大家要赌钱咧，一定要赌咩？赌六合彩。 啊，六合彩系、 呢个世界咧，我想同大家讲，只有六合彩咧，先至系喺大家 最公平， 同样喺同等资讯。你嘅庄家咧攞你嘅钱系真正攞嚟做慈善用途，而系不可能出任何蛊惑。 啊，咁啊唔系喎，笋哥。嗱，我想讲一样嘢，你见过中六合彩会上电视做访问未嘅？ 咁啊未啊。 即系个六合彩坚定流啊，冇人知嘅，次次都有几多票中嘅啫。嗱，六合彩个如果要做手脚喺而家嘅科技里边，要开咩波基本上唔难。 嗯哼， 系咪先？ 嗱，但系咁，你当然咧喺个技术可以做到啦。 系， 但系你要杜绝咧，有人去讲呢件事咧。 啊，咁啊系难啦。 即系咧，正所谓虽然咧你有呢个技术做到，但系众口难灭。只要呢个所谓六合彩有人做，即系有技术去造假。 系。 呢、這个咁嘅谂法咧，系存在嘅话咧。 系。 即係有得做假， 有得操控嘅， 有得操控呢、這個呢、這個存在嘅話咧，咁、就肯定係好難唔會將呢個消息流放出嚟咯。 啊，咁啊， 即係好困難，好困難嘅一件事。即係你俾幾多少錢你先揞到佢把口啊？你同我講。 咁啊 係。係啊， 即係但如果佢做嗱，我想講佢做馬就唔係話要某啲人得益，係要馬會得翻益嘅，即係做翻慈善用途嘅啫。 哦，咁但係其實就咁啊，呢、這個首先呢有一個觀點要留意呢，就係、呢賭馬會呢開出嚟獎金呢永遠呢都係細過嗰日嘅投注額嘅。 啊，咁啊係。 係啊，即係呢其實呢佢就算俾你都好，佢只會係嗰日嘅投注額嘅部分嘅錢。 係。 即係你其實譬如話咩好求其都二三千萬人抌錢落去㗎啦，咁一人廿蚊都好大嚿㗎喇喎。係 係係。 咁所以呢講真呢根本就佢並唔係，即係佢咁，佢係嗰個純潔性啊，個純度係可以有保證嘅。 啱啱。 咁但係點解股票唔可以玩呢？其實原因就好簡單，就係、因為咧。 博口大莊啊！屌你股票。 我哋唔用博口大莊呢啲咁複雜嘅字啊。 啊。 就係咧，其實咧，如果你真正係炒股票嘅話咧，其實每間公司即係咧，你可以買大行啲報，即係大行啲年報、月報。即係咧，其實咧，或者係星期報。即係其實咧，真正是炒股票的人呢他們去閱讀的資料呢跟我們去看的資料是不同的，那些報是有得賣幾百元一份， 是 的，你可以拿一些呢比較專業和高級的知識，因為第一當然是全部是英文寫的啦， 是 的，就是首先在那個資訊上面呢 已經不公平了， 你是要用洗錢才知道，其次呢你未必有這樣的能力去閱讀它，它不是人人都看得明白的，第三呢它不是用你的語言去寫，咁就呢三點呢已經造成呢個資訊唔平等嘅情況發生啦。咁好多時就係你去大家同樣 play 一個 game 呢，即係你一定要譬如象棋咁樣，如果我行一步你行兩步嘅話，我係輸緊緊嘅。 啱啱啱。 咁你冇理由玩一個咁撚戇鳩嘅 game 㗎。咁我當我懂識呢個資料之後，我就唔再炒股票。 係咩？你唔講俾我聽嘅。 吓、你已經不嬲都唔炒㗎嘛。 我不嬲唔炒。你老婆炒。 但係呢玩股票呢，即係呢雖然呢中間呢有好多古靈精怪嘅嘢。但係呢佢一定要符合一個條件，就係經濟周期。如果你呢覺得呢 假如你六十歲嘅話咧，一世人可能只係出現過六次經濟周期，而家六次經濟周期咧，你三十歲你先開始漸懂人事嘅話咧，其實你只係得三個機會。所以咧，其實咧買股票，如果你假設係買經濟周期嘅話咧，咁你係都要唔需要考慮其他因素喎？ 啱， 佢係必然會贏嘅。即係你所以話嗰時候萬二點咁叫低啦，咁你買咗呢個股票嘅時候，咁咧可能係擺十年或者二十年。咁翻嚟我聽講你可能係賺嘅。 屌你老味，計埋通脹你咪蝕咯屌！ 咁唔係，即係你所謂計埋通脹係蝕，亦都可以有咁嘅機會就係計埋通脹你最後都係賺嘅。 咁啊， 即係兩個情況都會有可能。 即係等於嗰陣時匯豐啊啲撚樣講八九幾銀，我唔信跌到五萬蚊啊，跌到冇乜香港諗啦，香港而家未諗。 即係咧，所以咧，即係 傻仔啊嘛！ 提出一個觀點咧，就係如果大家中意賭博嘅話咧，賭六合彩就係最 穩陣咯，最穩陣、最公平， 同埋係真係一個博彩遊戲咯。即係話明博彩就唔會一定係贏緊嘅，贏緊嗰啲就叫賺錢。 啱， 即係如果你諗住去賺錢嘅話咧，就努力去打工。 啱， 係咯。咁你冇即係如果你係諗住博彩，你預緊輸錢嘅，點解唔玩六合彩？反正都係輸。 啱啊！嗱，等於嗰日我睇報紙頭版，咁你就講喎，你前兩日啊定三日有冇睇匯豐咧？就係炒一啲私人銀行嘅 CEO。 咁咧，私人銀行嗰啲嘅CEO 咧，就年薪咧係幾千萬嘅，一個月四百萬。就好勁嘅時候，咁然後咧，原來咧，佢報紙標題就係話，原來入場費咧最低限度要$300,000，三百萬美金啊個户口要，三百萬美金即係幾多錢啊？$2,400,000個户口要，咁咧你先可以入場，即係被呢啲人睇中，咁咧就幫你去錢揾錢。佢話錢揾錢咧，其實係賭錢啦嚇。 嗯 咁咧幫你去賭，咁咧佢哋就話嗰啲人月薪咗$400,000，屌計埋分紅幾千萬一個月，咁有個同事就講話，哇屌你做呢啲啊，做一個月好過你做成世，我話係啊，最弊佢做幾個月咧，佢份工咪做幾個月咯，同埋你諗下啊，筍哥，你有幾百萬一個月，你嘅使費唔會好似我哋而家咁㗎，即係一定係住得好好啊，食得好好啊，供樓咪供到好盡咯。 嗯、 即是你有$400,000一个月，我不信你不住天晒啊之如此类，你供楼供得好尽，食啊食得好尽，一冇份工你咪去得好尽、嗯、即是你跌不落公屋度㗎嘛。同埋呢啲工你搵唔到第二间银行请你。 嗯，不过做得呢行嘢其实都我諗有一个预计啦，要即係好似我哋做摄影呢行，有人啲师傅都会讲、啊、即係以前你知好劲啦，有啲老板戇鳩到着踢絲圖返工㗎。吓 唔係嘛， 可以去影相嘅时候。咁所以有个观点就係咁㗎，就係好劲，即係当环境好嘅时候呢。 我加返猫饼，你继续讲我想 到。好啊。 唔系当环境好嘅时候。 即係当环境好嘅时候呢，係即係大家係唔識。 唔 識留翻啲錢啊！即係 但係你個睇法嗱，嗰啲友仔點解會唔識得留翻啲錢就係、是、喂屌我幾百粒一個月，我點會即係唔掂啊？諸如此類咁，佢哋冇諗過呢樣嘢啊嘛。 係即係咧， 即係啲人唔會咁諗。 所以啲前輩就有教落咯，即係。即係話其實你如果揾得唔係，即係你而家揾錢有時都係 easy money 嚟嘅。你諗下講緊。你同低嘅比，有啲人一系搵三四百，你香港嗰啲普通嘅文员系四五百，高级文员一日都系搵六七百。 但系嗰啲人嗰啲钱系唔蚀得嘅，即系嗱，你而家嗰啲私人银行嗰啲钱系唔蚀得嘅话，佢哋即系坚做啊，坚要赚喎，屌你边有日日赚啫，大佬。 系咯，边有赚捻紧噶？ 佢哋就话要赚捻紧咯，即系佢哋嗰啲钱系要赚捻紧先得嘅，即系唔赚捻紧就一定唔得嘅。 不過如果佢有賺緊嘅方法，佢就唔需要同你做啦。 唔係佢自己都有投資咯，即係佢自己都會蝕嘅、 嗯。 即係我嘅睇法就係佢哋嗰份工建築喺流沙之上。即係個經濟一唔好，你冇嘢撈噶。經濟唔好可以唔好十年噶嘛。咁、嗯、你冇嘢做十年咯。 亦都有可能係全世界嘅錢都輸喺佢賺都未定 啦。啊，呢、這個好難啦。如果唔係唔炒佢啦。佢哋話一炒佢即刻喊，屌你我韓資喊我跳樓添啊！嗱，等於喺澳門嗱，講開呢啲即係賭博，講呢、這個股票，我講翻澳門。咁你話説咧，我話澳門大啊，咁澳門仔過嚟，我話俾你聽。 你有冇澳門身份證啊？ 我冇，我老母，我老豆有。 点解咁？即系你冇有冇澳门出世纸啊？ 嗰阵时唔搞我老母，咁嗰阵时搞咧点咧？嗱，澳门咧好黑暗，有葡国鬼年代。我话俾你听，澳门有两样嘢，你真系估唔到，澳门黑枪系周街都有嘅。以前咧葡国人年代咧，如果你做差人啊，通常葡国人年代咧，啲人都通常会做咩咧？ 一系就做賭場，一系就做公仆，即系做差人啊，俾你咁。因為易入行啊，同埋咧俾少黑錢。但嗰陣時咧，喺呢、這個即係蒲國鬼年代啊，如果你係差人，寄把槍嚟屋企，由蒲國寄嚟屋企，直頭好似寄封信咁樣，真係噶。所以澳門好撚多黑槍噶，屌你喺街度開幾槍都屌乜見怪不怪真係。即係有槍唔係一個即係死刑啊！香港就係、是、香港就哇屌你老母你有把槍咪真係不得了啊！蒲國鬼年代唔係咁噶。嗯、即係蒲國鬼年代有把槍 係 好 平。唔係，我喺度諗緊，如果你係有身份證嘅話咧，或者 有幾千蚊， 係啊，屌有幾千蚊啦。 我老母咪有幾千蚊。嗱、啊、咁話説咧，嗰陣時候我老母唔幫我哋搞，咁因為搞嘅時候要幾千蚊啊，即係喺我幾歲嘅時候要幾千蚊，好好。 點解咁落咁多錢嘅？ 咩啊？嗰陣時候因為我咧就喺澳門一出世之後咧就好似就冇攞個證，咁咧就走咗過嚟香港，就話喺香港出世嘅、 哦， 即係話喺香港。 即係你過咗，你幾多歲先過嚟香港啊？ 唔係喺香港出世。 哦，你香港出世。 香港出世就喺澳門咧，就話喺屋企自己執個仔。咁咧就因為澳門嗰陣時咧係執媽噶嘛，咁咧你要賄賂個執媽同埋呢個即係政府咧就需要幾千蚊，咁我幫你搞個證。咁我老母就話：，唔搞啦，搞嚟做乜撚嘢啊？咁而家搞就好啲啦。同埋你搞咗個證，而家咪有歐盟護照咯。 啊，系咩？ 攞住蒲哥护照，蒲哥系欧盟噶，你咪可以全个欧洲去运晒。 唔使攞签证， 唔使攞签。 不过而家咩噶啦？ 屌你去你把捻啦！屌你而家欧洲搵唔搵到食？ 而家你攞中国签证都系唔使真系签噶，唔使签咩？ 系啊，唔系啲人觉得过去移民好啊嘛。 哦。 但系嘥捻气啦，而家个都搵唔搵到食。嗱，咁咧讲翻澳门咧，我话俾大家听，咁我好多亲戚咧就做呢啲 荷官。 可觀，即係我哋叫 jap 妹啦。 jap 妹， 我話俾你聽， 俾人 jap 嘅。 咁咧，同佢哋玩呢、這個 揸波， 揸波我都想。咁咧，同佢哋玩啲坐大碟啊、潛烏龜啊，翻到去，阿媽就成日講唔好玩啦，走啦仔。點解咧？我話俾你聽，嗱，一個遊戲我諗大家都識玩噶，喺一副牌裏面抽一隻出嚟，攝翻落副牌裏面，就算你點洗幾多次，咪可以跟翻嗱。我只要認住前面嗰隻就可以知道你嗰隻牌係咩牌啊！呢、這個魔術，嗯、你識唔識玩啊，筍哥？ 唔識。 咁呢個魔術得意嘅，一副牌啦，抽十隻，有一打開你抽，你其中抽一隻，我睇一睇，你睇一睇。咁咧，我咧只係睇後面嗰隻牌，你攝翻落去。咁我洗完，俾你洗完副牌，咁、 哦、 我咪要抽翻出嚟啊？認牌話、嗯、啊，好叻啊！你呢個魔術係一個好簡單嘅魔術。 嗯、 我話俾你聽。只要俾我啲表姐表哥洗一次，嗱副牌佢咁样 cut 啊，即系嗒嗒cut 一次，你永远洗唔翻只牌出嚟。你可想而知佢哋洗牌一隻碟一隻嘅，即系可以洗到一隻碟一隻啊，你 cut 唔到第二次噶啦、 嗯， 即系你搵唔翻第二次出嚟啊只牌。咁呢啲系训练出嚟嘅，仲有你要咩牌佢派咩牌俾你，点解咧？因为都系训练出嚟嘅，即系佢寄出嚟嘅啲牌系。嗱，咁咧呢個係佢哋嘅訓練啦。第一，第二樣嘢大細，你唔好諗住啊！屌你老尾賭大細呢啲啊，實冇衰咧，大細遙控噶嘛，屌你！你唔好諗住大細公平先得噶，公平就係你我啦，使撚粒撚住個鐘喺下邊撳咩？屌你！遙控啊！仲有一樣嘢，你講國字老虎機，有一次咪有一個人搖老虎機，咪話佢中撚咗獎，嗰個人一嚟都話啊部機壞咗咁樣，梗係啦，我哋喺澳門維修老虎機，根本唔會中獎噶，中獎一定係部機壞。嗰个人讲得冇错，真系部机坏咗，所以你先中奖啦。你唔谂，你部机唔坏，你点会中嘅傻仔？屌你老味，中病叻啫，我真系中叻啫，即系真系中全夫奖。原因就因为部机坏，咪傻部机交捻过嚟啊，点会俾你中到啊，傻仔？ 但系譬如话粒四，即系咧呢个呢、這个一张台，即系咧你知道你譬如话你唔可以连续开几铺位噶，系咯，咁但系咧。你呢個買大同埋買細爭嘅錢可能差唔多咁樣，你唔係開大就開細。 唔係公平就係咯，唔公平就一定唔係啦。我 即 係 你譬如話 四十幾鋪細都係咁啦，屌！ 係嘛？ 連續開喎，你話公平呃鳩你都公平傻。 即係因為咁 賭錢永遠冇公平啊！ 因為舉個例啦，譬如話 唔係你繼續啊。 呢、這個賭錢方法咧，好多人都講過啦，即係用呢個幾何級數咁樣買，即係用我當你見用。用一個幾何數學模型去買呢、這個買呢個大細，即係其實就係輸咗再買細，輸咗再 即係嗱咩叫買攬呢？我想同大家講，你咧開頭買一蚊，輸咗就買兩蚊， 兩 蚊輸咗買四蚊，四蚊輸咗買八蚊，八蚊輸咗買十六蚊，咁你點都可以贏翻第一次翻嚟啊嘛，除非你有無限嘅金錢啊！ 唔係，即係其實如果咁樣講嘅話，係咪即係慳錢多就一定贏莊？即係如果根據我呢個觀點， 係邊個多錢贏邊個啲錢？ 同埋，但係 嗱，我舉一個例子， 賭場一定係有咩㗎？一定係有冇 set 嗰啲話，哦，你一定喺幾多鋪裏邊你就會捉到你啊？ 冇㗎，冇㗎，冇㗎，任鳩你買， 任鳩你買， 你有錢咪得咯。 OK， 嗱，我舉一個例子啊。 嗱，出邊啲台唔係有限制嘅咩？即係大過一個數，譬如話256万 咁啊。咁啊，梗係唔得啦。嚇嚇，佢有限紅嘅，有限紅落幾多嘅，即係到某一個位置，梗係唔俾你買㗎啦。即係你買256万，即係大曬咁，好似係唔得嘅，我記得。即係我唔記得限紅係幾多咯，我記得。即係呢個真係唔知道。咁咧，只要問翻啲即係賭場成日係去嘅人啦嚇。咁咧，我話俾大家聽。我舉一個例子，咩叫細錢贏大錢贏細錢？你揸住一毫，我揸住一蚊，除非我一次過同你買贏定輸。如果唔係，我一蚊一定贏你嗰一毫子。點解就係、是、你每一次賭嘅時候，我都可以 cover 你嗰個數目，咁我咪可以贏咯。譬如你一毫，我十蚊，你買幾多又唔夠你買，啱唔啱先？買得幾次都冇得曬錢啦。即係如果你要賭錢，嗱賭係一門生意嚟㗎，永遠就係大食細。你話賭錢公平呃人嘅，等於買嗰啲叫做百家樂。百家樂係表面上最公平，實質上係最唔公平㗎啦。即係你裝閒入買㗎嘛，啊咁就即係贏輸裝閒咁樣，咁你就即係表面上 有啲人 實質上都輸到 black 啫。 玩到咁上下咧，都有啲人會講咧，佢話唯一一種咧入到賭場咧係。可以玩嘅咧，都唔係大細喎。 係咩咧？ 百家樂咯。 百家樂咯。 點解咧？ 因為佢可以有三個即係組合你買啊嘛。呢個莊呢個閒，之後就係買咩貴啊？買莊買閒，仲有買咩貴啊？莊閒仲有一個啊，佢有三個組合，唔記得咗。即係你 意思係話，即係如果咧根據你話賭場咧必定係出術嘅話咧， 係佢唔係出術， 唔係即係佢必定 嗰個娛樂性去玩。 即係佢大細嗰度咧係有蠱惑啦，即係佢係控制適中嘅話，係咪一定啊？一定 係 如果嗰張台買錢大嗰邊，佢又有100蚊買大，但係得1蚊買細，一定係開細。 未必。 点解咧？又 呢个未必哦，咁啊唔知喎，可能佢计一计条数，未必系啊，因为里边好多组合嘅，即系嗱，可能买100蚊嗰个又话自己人嚟嘅咧，屌你，即系好难讲噶嘛，屌赌场啲蛊惑嘢就屌你多到你都唔捻信啦，赌场啲蛊惑嘢，即系所以你觉得赌钱系一个娱乐，你咪觉得 OK 咯？ 但系以前有冇？ 但系我又讲一个例子你听下，赌钱唔系娱乐。话说咧，我嗰阵时喺澳门做嘢，识得有三门麻甩佬。即係三個麻甩佬啊，咁都成40几岁，50岁都有。原來佢哋30岁開始已經係咁噶，嗱仔大女大噶啦已經。喺香港就即係20年前三個人一齊夾埋就係話啊，我哋每人攞10000蚊出嚟，咁咧就過澳門賭錢。嗱，我唔信10000蚊你每日啊贏呢、這個1000蚊係難嘅事，即係三個夾埋，但係三個一定要老實啦，一定要忠誠。咁佢哋三個咧，每日就係希望贏1000蚊，咁咪即係1000蚊咁，每人分到3嚿幾水，3×9都有9000蚊一個月啦，每人都。咁有時有上有落噶嘛，咁通常佢哋落嗰日咧就唔賭噶啦，咁咧贏錢咪即係贏到1000蚊，咁咪收手咯，即係咁計數。咁佢哋每個月幾皮嘢咯，而家還，咁咪養大啲仔女咯，長賭啊，真係長賭啊，職業賭徒咯，呢啲就真係，即係佢每個月唔要多。淨係要少少錢一每日。 咁你意思話賭錢其實咧想賺少少錢喺賭場 得得嘅係得。 又點解咧？ 少少係得嘅，即係你抱住香港娛樂嘅心態就唔得。即係你話哇係喎，墮到去屌你老味即係一抌落去就要贏幾多錢啊？幾多錢嗰啲又未必得。即係好似佢哋咁長磨就得，揾丁屎咁多咯，即係揾丁屎咁多揾到嘅。即係你三個人一齊，你冇一個人，即係一個輸一個補上，一個輸一個補上咁咯。嗰啲又得，佢仔大女大啦，我識佢嗰個時候，佢都係咁樣養大。 你一日講緊咩1000蚊？即係要其實、那個。 但係佢本梗係唔止10000蚊咁少啦，即係佢幾十年前10000蚊啫，咁而家梗係唔止10000蚊啦。即係有贏有輸咯，但係就。即係我見佢都係咁樣帶細路，但我問佢你有咩目標冇？即係人生戇戇柒柒咁咯，你開頭好中意啫，之後你戇鳩鳩咁啦。 不過佢 生活戇鳩啊， 可長可短啊！即係你講緊話，如果你每日揾你1000蚊，你可能一鋪就翻嚟， 係啊， 即刻走 啊！ 但就一定要控制到咯，即係個人一定要真係沉得住氣咯， 知進知退。 係啊，因為如果你多得滯，你個人會即係繼續去噶啦嘛，繼續發癲嘅時候咪又輸曬咯，咁又唔得咯。即係總之贏到某一個位就 收曬。咁你喺澳門聽咁耐咧，有冇聽到嗰啲話即係輸咗錢咧，賭場會揾啲人出去打鳩你咁啊？ 唔係輸錢就唔會有人打鳩你喎，我覺得。即係輸錢冇人會打鳩你㗎， 即係你贏錢贏得多。 冇啊，冇呢啲㗎。 即係其實就係 任你贏啊，你夠你有本事咪得咯。 嚇嚇嚇！ 即係澳門好得意嘅賭場，你有本事你咪贏咯，但係你攞唔攞翻出嚟？即係有啲人個心態就係、是、哇贏撚咗又啊，知啊捉摸落哥嗰啲就唔係賭場打鳩你嘅，嗰啲係即係賭場揾食啲人打鳩你嘅。即係有啲勾爛腳啊，諸如此類嗰啲咁，同埋而家收票嘅話都好少攞現錢㗎，你收票咪得咯。你收票啦，唔要錢，我要票，咁咪得咯。咁你澳門開個户口入張票落啫嘛，寫你名嘅，邊人攞到你啫？ 咁、 即係你唔攞現金出嚟咪得咯。 但你賭錢咧，其實點講咧？即係你好難，你冇得低調噶嘛。你全部都是公開賭場嚟， 係啊係啊， 人人都知道你贏錢噶啦、 啊。 你贏得多，有人睇到你；贏得少，又睇到你咁樣。 咁你又冇咪得咯？即係你貼啲話啊，屌你冇啊嗰啲咁咪得咯。即係你話喂俾喂點啊咁喂有拗爛腳嗰啲咁，你冇咪得咯。屌你開票啊喂喂，你個電話嚟講， 等一陣先啊。 啊，我記得啦，呢個百家樂咧可以買莊買蟹買鑊，咁你多一個選擇啊嘛。咁你澳門即係你我哋頭先講拖住咗之前講咩㗎？屌你唔係驚我啲屌。講呢、這個即係賭錢，我有啲老友都係咁賭噶嘛，幾條茂利咪即係養頭家，但係個人 唔係講緊會唔會俾人打 啊？咁啊，會唔會俾人打嗰單？ 即係有冇啲人真係夾走你嗰啲嘢？ 冇嘅，澳門屌你夾走你做乜撚嘢啫？同埋賭場打唔到做生意嘅。 咁啊係。 即係人哋生意上落打嚟做乜啫？係夾都係嗰啲即係。 咁澳門仲有冇流行地下賭台、地下賭莊嗰啲嘢？ 冇， 完全做唔到。 做屌咁撚多賭場。 咁香港有冇咧？ 香港啊，嗱，我話俾大家聽，香港係有嘅。話説咧，我有個老友都係咧，即係地下賭場衰咗。地下賭場叫咩咧？劏房啊，我哋俗語叫咩叫劏房？入到去死緊嘅實劏嚟。咁咧，佢個仆街咧又即係劏房好得意嘅。你一入到去咧，佢俾籌碼你，有個五字啊、十字，你唔好諗住五蚊、十蚊、五百蚊啊、一百蚊啊咁，係五千蚊同埋一萬蚊。佢屈你嘅時候就睇咩人啊？如果你個樣子稍為富有啲，就唔係五千啊，係五萬、十咧。就是十萬咁樣咯，咁咧劏房咧通常成班戲子啊，主角咧就係得你同埋你老友或者係得你嘅啫，全部人所有人喺入邊玩嘅都係戲子嚟嘅。咁點解咧？劏房通常咧就我哋嘅做法咧，即係啲友仔嘅做法係點咧？通常喺賭船啦、賭場啊，或者係啲朋友身邊啊落釘啦，咁落釘即係揾啲人睇有冇興趣賭。有啲人都好得意啊，賭錢咧唔知點解咧就你唔好諗住話啊係細細個賭局邊會即係釣到大魚啊？你又錯啦！我話俾大家聽，通常呢啲咁嘅天仙局咧先可以揾到大錢啊，例如三公。咩叫三公呢？就係嗰啲即係三隻公仔啦。咁咧開三公咧有一個方法就係，即係你點開我都係三公噶。嗰個方法上次我老友講過，聽係魔術變魔術嘅其中一種方法嚟嘅，唔知叫咩級咩英文唔知點咩 double 級定乜鬼嘢。即係總之你嗰種方法係變魔術裏面學嘅，好簡單嘅方法嚟嘅啫，即係一派到俾你噶啦。咁佢三公嗰啲分分鐘一檔嘢，一日揾幾十萬噶。 嗯、 即系唔信啊嘛！屌，讲真的，几廿万你买副啤牌翻屋企，我变只公仔俾你睇啊！屌，即系有啲人又系咁戇鳩啊！咁咧等佢劏房，劏房咧通常咧就会系你啲朋友啊，或者系赌船啊、赌场嗰度落钉。咁通常有啲茂利啊同你讲，你系仔咧又搵条女，你系女又搵条仔埋嚟咋？哇！屌呢度玩得唔公道啊！又话输咗几多啊？之如此类咁睇，你好唔好搭爹啦？好搭爹啱啊！哇！香港有笪地方点点点，哇！不如约埋一齐出嚟我哋而家翻到去香港或者落船嘅时候一齐过去啊！咁样，好啊，再嚟过啊！一落船已经有车来接你了，通常你一上车就直接车到你去劏房，一入到劏房屙卵啊，屌你老味，系你唔使俾钱噶，你咪俾啲筹码你咯，屌你老味实输，输卵完之后咁点咧？签欠单咧，影相啦，屌叫你屋企人嚟索咯，就系咁简单，实衰嘅劏房就，即系劏房系实衰，基本上就冇机会会赢噶。第二就係嗰陣時大檔啦，即係嗰陣時賭馬，咪有好多外圍馬嘅。外圍馬咧有嗰陣時喺 鴨寮街有一個功能叫 delay， 咁咧就係點咧？博喺啲嗱外圍碼檔好得意啊！你去外圍碼島外圍碼站未跑到終點都可以退錢噶嘛只碼，但係就唔俾你帶收音機入場噶嘛？點解咧？因為嗰部電視機同出邊嗰部慢啲喎。 哦 ，OK。 佢個信號收有個嘢叫 delay， 我記得佢哋叫。咁咧收嘅時候慢咗三秒到啊，咁咪知邊只跑先邊只跑後。 嗯， 咁你咪實殺你啊！即係因為外圍碼就係喺未跑過終點都可以退錢喎。 哦，咁得意啊！ 係啊，咁所以實殺你嘅基本上。 咁你退咗錢咪實冇得殺咯？ 咩冇得殺？ 即係佢退咗錢，即係未跑過終點，即刻嗌退錢咁樣。 但係有啲係打電話嚟落攬啊嘛，同埋有啲係入去賭嗰啲，屌你老味，人哋都知道你跑緊邊只，你仲爭人一分鐘，屌你，嘥撚你啊！ 喂，但係有啲人咧跑呢個外圍打外圍波啊，即係賭外圍波啊。 屌，賭外圍波仲撚浪鳩啊！俾你聽，外圍波。 但收唔收錢㗎啦？嗰啲。 咪係咯，嗱，你又講得啱啦，筍哥，我話俾你聽，嗰陣時候澳門識幾個搞外圍籃球啊！佢唔係搞外圍足球，搞外圍籃球。你買撚咗落去，你屙撚，基本上都揾唔撚到。 係咯，即係佢都冇話一定要找數俾你啊嘛。 錢嘅撲街，攞撚咗啲錢走撚咗去啊！屌，嘥撚氣啊！嗰啲我唔信㗎啦。 因為好多 friend 係有賭外圍波嘅， 係收唔收錢 咧？我就話。咁啊，應該佢有啲人話收到，有啲話收唔到啦。 係， 我心大數咪收唔到咯，細數咪收到。 啱啊，啱啊，啱啊。 即係我要吊你，我要你落答先得㗎。 啱啊，通常就外圍波大數收唔到，同埋我好少，即係嗱，我賭錢嘅心態就係呢、這個娛樂。譬如你攞3000蚊入去，輸曬就當玩嗰日。即係你唔好諗住啊，屌你老尾有得贏嘅，你享受嗰個氣氛。 咁你贏嘅錢咪咧賭場？ 冇。 一蚊都冇， 冇屌你，曾任都未中過支水就唔撚賭錢嘅喎，屌嘥撚氣啊！即係你賭錢，點解啲人會第即係咁瘋狂，就因為贏過大錢。我認識一個老友啊，嗰陣時賭馬，睇下先 13天， 十五年前定好似20年前啊，差唔多啱啱做公務嘅時候，六環彩啊，中咗70多萬， 嗯哼， 咪瘋狂咯、啊。 嗯、 一次俾你卜中70多萬喎，哇！嗰陣時幾撚快啊，屌你老母，咪輸撚到而家踎街。即係你病態賭徒就因為有贏錢啊嘛，你成日輸錢你唔會贏，你唔會去買㗎。 嗯哼嗯， 即係等於你結婚嗱，點解啲人鍾意搞婚外情？就是、因為段婚姻開心啊嘛。 嗯哼， 你成日段婚姻都開心，你咪鍾意搞婚外情咯。 嗯哼。 你婚姻唔開心，啲人唔鍾意搞婚外情㗎。 嗯哼。 呢個係鐵一般嘅事實嚟㗎，即係心理學家係咁講啊。因為你個婚姻好享受。咁你咧就會走去搞婚外情。通常一啲搞婚外情嘅人咧，屋企嗰個婚姻咧都係好圓滿，亦都係好穩定噶。如果屋企一翻到去，屌你個老母衰婆啊！屌你今日菜刀，屌你聽日雙截棍，後日落牙棒，屌你！你唔會中意搞婚外情，唔會中意婚姻。即係你一翻到去，日日都係咁，你唔會搞婚外情噶。 嗯， 即係都你一係就唔翻去啦。 咁啊，即係一定係有一啲正面嘅推因啊， 係啊係啊， 令到你去做呢件事。 啱啊。等於賭錢一樣啫，你冇贏過錢，你唔會賭錢噶。等於讀書一樣啫，筍哥，你讀書就因為有啲甜頭啊嘛，真係、嗯、你嘗過啲甜頭，成功咗嘅時候有人獎勵你。我讀書唔係，屌你老味，你不斷俾人罰流堂，屌你老味，你都唔上堂、啊。 不過你講真，有啲友仔都話，即係有啲人翻去搭叫雞嘅時候咧。屌唔係話啲女唔靚啊，就係、是、冇服務啊咁樣。屌兩三次之後，一定就去唔玩嘅咯。 啱啊啱啊， 即係其實都係，即係其實所以個經驗好緊要啊。 啱啊啱啊， 即係賭場開頭係咪好多人都贏錢嘅咧？ 嗱，我諗就係一定贏過少錢啦，你先會繼續賭啊。即係有啲人個幸運，有啲人個運係咁噶嘛，好幸運噶嘛。即係你一定係贏咗錢，你先會繼續賭。屌你諗乜次次輸？等於我入賭場，因為我次次輸啊，真係噶。 咁我都係喎，其實。 係啊，我次次當佢玩咁樣，次次輸都唔入賭。 哇！不過玩親都兩三千又真係幾多啊？ 唔係嗰陣時同啲朋友去消遣啫、嗯，即係你賭親都輸，你唔會賭錢。 啊！你會唔會帶啲女兒去賭錢嘅咧？ 我嗰啲公司嗰啲。 唔係，即係譬如話，即係帶啲女朋友啊。 啊！寶寶龍唔入賭場嘅。 係咩？ 唔入賭場嘅寶寶龍。鹽裏邊烏煙瘴氣啊！ 哦 ，OK。 啊！鹽裏邊烏煙瘴氣。 我記得好細個咧，入葡京嘅時候咧。 啊！ 因為入到去都係有，即係又係。是有啲女喺度噶嘛， 啊、 即 係 有啲，我嗰時即係咧見到啲有啲女行嚟行去又搭下膊頭啊咁樣，跟住、 啊、 然後笠你手光屌閪啊嘛，見你贏咗錢之後。 哦，不過我就即係同寶寶龍就啊，我嗰陣時都話不如去賭場行下，寶寶龍都唔去，因為賭龍唔中意賭錢，即係佢有幾樣嘢啊，寶寶龍係唔中意啊，我亦都唔中意嘅。第一，我唔中意睇波，即係唔中意聽足球賽事嘅聲，麻雀聲。賭場的聲音，咁呢幾樣嘢，寶寶龍同我好夾嘅， 即係好撚憎聽呢幾種聲音。 不過你話講老實，即係咧呢個呢、這個其實嫖賭飲吹咧，即係除即係吸毒我最傷身，賭錢咧就 唔係嗱，我咁睇啊，如果你揀老公或者揀老婆，嗰、那個人咧中意嫖賭飲吹，邊樣最好呢？最衰就係吸毒啦，吹佢真係個身刮刮埋埋有幾廿蚊都當埋去吸嘅。 嗯 哼。第二樣嘢就係賭，個身有一毫子都刮埋去賭嘅，問人借都借埋去賭。最好是咩咧？嫖男人好得意啊！到你四十零岁嫖唔起嘅，即系如果你由廿岁开始嫖啊，你四十岁乜女人都见过。 同埋你一日咧去嫖嘅数量咧系 多噶嘛， 有 quota 噶嘛， 有 等于女人一样啫嘛。如果女人系烂滚嘅，女人都有烂滚噶，滚唔到好耐噶，因为滚得两滚都喂大佬下边块嘢都损啦，俾人插得多咯，真系噶、嗯，即系冇乜瘾噶，即系反而会定定地喺屋企嘅。尤其一啲細個好中意出嚟 view 一啲即係女人啊，見過好多男人嗰啲咧，帶咗，因為比男人呃得多啊嘛，咁、又係 即係好似阿柏芝咁樣嗰啲， 穩定啲嘅，即係屌咩男人都未見過啊，你 即係正所謂乜撚都見過， 係啊，乜撚都見過，同埋一定係點你啊嘛，男人就、即係男人最叻係咩咧？呃你上床， 係 即係 我諗唔係叻嘅，好多人都冇呢個技術嘅。 系，即系男人最衰系呢样嘢噶啦，屌咁啊！ 我哋应该搵翻集咧，讲下叫呃女上床咁 样。呃女上床，屌你老味，笋哥你得唔得啊？呃女上床， 我梗系唔得啦，所以我先至喺呢个剧集里边专程嚟拜访你啊！ 屌， 好呢集系咪呢度？ 系啊，录到呢度，拜拜。